而无如何，昼夜忧叹，这一日复连旷课，看见那猴戏光看，樱桃雪怕是则打，故而他才远窜，行至在这树林之遥，他的这心事见他猛一回顾，真是要立交烟，见他连不见还不用，四将有话言，本是琼州人士，岭南籍官，奴有持一书不有，凡寄到你门前， 子，您若肯去，待奴投此函。老母在家呀，定然周全，公子他闻听此言，暗暗盘算，说我本是初无定向公用，何不我走一番，不但逼我的祸，还能坐一趟船，他连连的允诺呀，小生愿下岭南，家人说，公子您若到琼州济面，问北关外三里半不用，松林土山前，奴在亲女村居住不哟，门牌第十三。小船至琼州，到北关步履如飞，急似箭，府内饥饿相连连，因行程未用饭，我买几个饽饽，我走着呀。傅公子一路之上，把亲女村都访遍啊，怎奈其无智者， 公子到为了难有大主，这人际不逢，荒草迷乱啊，眼看着太阳旋木日落西山，公子正在踌躇之间，见那边来了个捡粪的村妇，离此不远啊，公子向前施礼，尊兄请了，请问有一个亲女村可在哪边啊？这村妇想了半天，说我们这儿没有亲女村呢，倒有个毛家亲女墓，就离此不远啊。公子听地名而相呼，才细问一番啊，村妇说数年前呐，我们这儿有个毛乡绅，他家有个小郎子，娶了个媳妇儿，过门数月仍然呐是位大姑娘。公子说好啊，既然是姑娘，与他娘家保连安。村妇说不然，这个小郎子啊是个天眼，缺古董少势力，他无有本那钱啊。这位姑娘过门数月，郁闷而死。亲女墓地名儿是后人所传啊。公子听村妇之言，实在讨厌啊。情就冷了半天啊，公子欲要讲话，见村妇去之已远啊。方知晓一轮明月，他早出东山啊。趁 此月色光辉，寺外瞭望已变暗。哎呀，真是旷无旅店，叫我何处不深暗。见前边赫呀呀一片松林，心中有奇谈，特只乐得西山无地露宿在坟， 聊斋中的故事，这段巧娘啊，单弦作品篇幅比较长，第一时段呢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。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呢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呀再接着和您一起分享林月如先生的精彩演唱。

九霄川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帮耳边，八七点六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神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童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还是接着请上单弦名家连月如先生啊，来给您继续演唱单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段故事《巧娘》。 傅公子站在坟前留神看，见着松影如龙，草如毡，滚滚萤火冒发力，破败的坟墓古肃然，松声嗖嗖惊人的胆，胡同奔腾来往窜，傅公子他自作踌躇，我敢傍坟起止，怕得是这虎狼一到，我的一命丧黄泉。无奈何登窘盘枝爬上树，惊飞了宿鸟，嘎然喝了一窜，傅公子一阵悲景离乡叹，二目不住的泪连连，只皆因我旷课逃学怕挨打，千里迢迢到此间，在家中有的是银钱随便使用，纵养的孩子胆包天，说我若在此摔丧了命啊，又有何人到我的家中呢，给我去把信传。又一想，非是老尖儿不及正道，皆因我自己往下流子颠，为讨堂客心欢喜，多冤头我是白见，义务不要钱，叫这位家人呐、支持的我呀，无有扎足之地了，直落得古木森林，在这树上爬，傅公子正在树上自赞叹，景物全无何以窜，闪出一座金庭院，忽 花鼓调两声可观，女郎就在庭前坐，好似嫦娥见广寒，两个丫鬟双侍奉，高挑纱灯列两边。女郎说：“把花鼓的香茶捧一盏。”月朗星稀正可盼，公子看罢心害怕，定是妖魔把我缠。公子喝得浑身颤，把树枝摇得响声连。女郎抬头树上看，瞧见公子小妇脸，说胆大狂徒来窥探，夜入民宅里不断。悬而下跪在平川，自知逃窜难。朕无地误入您的花园，望姑娘多海涵。把我姿态艳绝难，喜得他怒容变欢颜。原闻你只在三，声满途，公子呼 不必害怕，奴与你有话言。小拉得意难，他用手相缠，家人言语应声，把公子来问，请问公子青春有多少年？公子回答：您问我吗？才17岁。家人说：哟，这么点的年纪，你因何到此间？公子说：为人机心，我失迷道路，找不着旅店，我欲在此处眠。家人说：也多包客，露宿甚险。公子说：我心里觉着是害怕呢，我才往您这院里钻。家人说：不嫌蓬荜，愿就睡觉。公子说：我多蒙轻盼呐，小生我可不敢当。这家人笑拉着公子把绣房来进，则见着珠帘绣幕，华丽胜可观。这屋里的陈设，说起来倒也繁华，不过是这西洋式的桌椅，可就总不如那华丽紫檀。又见那锦帐双分，唯有一榻，别无床铺，公子倒暗为难。家人急速铺好了褥被，说：郎君发倦，理应早安眠。公子回答说：倒是那不可，我的这身无行贿呀，睡在您的床下边。家人说：家客 客相逢，女元龙何敢高卧。公子说，您若嫌贵不去呢，就赏我一块稻草莲。家人说，今夕何夕，你不必的推求，奴有所求，咱们床上方能畅谈。家人说罢，含笑不语。他这才满面生春，那带笑唤丫鬟，急速与我打水净面。他这才提亮了银灯，重整容。苏公子呀，床纸上不敢把一宽，女郎瞧见顶人嗤笑赞，公子小夫脸心中暗为难，家人只笑那不把我待见。家人带笑准是调皮难，这才是那千里眼缘相会在今天呢，我的才郎哦还宽衣解带浓郁还风暖，你我成就一对并体连。 欣赏了梁月如先生演唱的这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巧娘》，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梁月如先生啊带来的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《太虚幻境》。 明颠倒，多是是非非，真真假假，晴天与海，那桃源东，初心迎海女无风，怎比那秦草小妹莺莺燕燕，时时盼盼许飞，穷紫烟长断那秦楼梦，露珠粉坠女楼空，这才够热起痴情又恨，花生夜的星前月下，浪蝶与狂风，盛看莲荣国府大观园，有那春园意，红仙草临江蕊珠空，又有位通灵的宝玉情缘中，引得那杜鹃啼血那向东风，空对着潇湘酒馆香干脆，愁听得在那龙翠心安午夜中，横无院中金芍药，偶相携内与服，容易装装一件件，件件装装披星戴月，月抱雨风情，一声声天边孤雁声凄惨，当啷啷啷眼前天马那云叮咚，滴溜溜碧纱窗外那金风冷，絮叨叨那香妃脸下那翠琼，明这正是秋雨声中秀踏青等人卧病，从今后潇湘翠剪玉碎，朱尘水流花谢玉颜空，多情的公子飘然去，雾散云飞各西东，从今醒去红楼梦，天上人间凉，风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林瑞如先生带来的两段作品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知每间断存在我心